多人都说呢，电影中如果出现的音乐就好像替电影加上了翅膀，可以呢带领我们飞翔到这些神秘的国度之中。但是这群电影音乐的工作者究竟是怎么样打造出这些动人的乐章？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个小单元跟大家分享一些作曲家的奥秘吧。各位朋友，此刻你所收听的是蓝色电影院特别为你制作的电影音乐家的小专题。而今天呢，是因为一代的电影作曲大师安尼尔·莫里科内呢，即将在11月10号庆祝他的90岁的大寿，我们特别提前10天呢，在节目中向他祝寿。因为呢，这位意大利的作曲大师不久之前才宣布说呢，他年岁已高，已经不想再创作电影配乐。而过去呢，我们一直相信这么热爱电影音乐的他一定会活到老，写到老，创作到老。所以呢，一听见他要封笔的讯息时候，难免心头会有些小小的扼腕。只不过呢，大师的宣布不再创作呢，其实是另外还有前提的。前提呢，就是曾经跟他携手合作过《新天堂乐园》的这位意大利导演托纳多利，如果他还有新片要开拍，而且呢也愿意再找他作曲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来试试看的。因为他跟托纳多利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情同父子，因为他们曾经打造过太多太多让人荡气回肠的电影旋律。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1988年，也就是整整30年之前所完成的这部《新天堂乐园》。的这位来自意大利的莫里科内电影配乐大师，在过去60年的创作人生中，曾经替600多部的电影打造了让人荡气回肠的电影旋律。可以说每个作曲家都听过他的音乐，也都曾经受过他的曲风的影响。 但是我更想知道是每个作曲家究竟呢最感念他的哪些电影音乐的创作。而我日前呢访问了雷光夏跟侯志坚这两位电影配乐家的时候呢，我就先后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就是请教他们如何来看待莫尼克奈的作品，而他们最喜欢的音乐作品又是哪一部呢？以下就是雷光夏接受我访问时候的回答。 我觉得应该是教会跟新天堂乐园吧， 是 那个是很早期，可能80年代的东西。嗯， 一个是1985，一个是1988。 你太搞了， 教会是1985，新天堂乐园是1988。 所以是我猜，我说不定听到的第一个是教会， 是、 去电影院看、然后就是里面的那个宗教的东西之外，跟他的确就是我觉得他用的方式，用那些人声啊，然后用的那个升华的音乐的升华的东西， 是 让我印象非常，那个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但我当时年纪小，可能不知道他就是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那真的台湾真的要开始喜欢他，我猜还是新天堂乐园。 是， 嗯，新天堂乐园我觉得是 Morricone 他自己把对电影的感情放入那个旋律里面。 是是是， 就是他也许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他是这么爱的电影，然后所以他把所有的对电影的爱或者是那种唤起回忆的那种召唤力量都放在那一条旋律里面。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两部也是当时我对他音乐的启蒙。 新天堂乐园底下那个小男生叫 Toto， 他是唯一懂得把头转回去看看那个光从哪里投射出来，甚至走到放映室底下开始去寻找电影底片的一个神秘的一个小男孩。我相信莫瑞克内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可以回头从那个电影底片中如何加进声音之后，加进音乐之后产生了这么巨大的张力。相信呢，莫尼克莱跟托纳多里这位导演都是这么的热爱电影，所以呢才会把他共同的经验转换成这么动人的音乐。但是你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教会的音乐慢慢往上攀升的力量，我可以在这儿适时的补充一下剧情说明。因为呢，教会的这场开场戏其实跟音乐产生了非常紧密也非常有效的一个化学效应，是因为我们的男主角 Jeremy Irons 呢知道瀑布的顶端其实就是原住民的部落，而我要前往原住民的部落，就只好呢攀着这个山壁，沿着的瀑布的石头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过去。而这时候莫尼克莱所创作的音乐，一方面模仿着他的脚步，一方面也让我们体会到他不达目的绝不放弃的那种往上奋斗的决心。 音乐这首似乎也成了他心意的一种具体呈现。但是最神奇的是 Jeremy Irons 的攀爬山壁的时候身上没有其他的行李，只带着一只 Oboe、 嗯、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传教士身上没有带任何东西，只有带这个 Oboe、 嗯、 甚至进入森林底下开始跟原住民沟通的时候，言语不通的他却可以透过 Gabriel's Oboe 的主题曲、 嗯、 达成了我不需要跟你讲任何话，但是透过天籁就可以听见天意、嗯、我觉得里面就是用音乐把这个传教士所要肩负的使命都直接交由音乐来完成了。音乐本身那个力量， 力量，对对对，嗯，真的，对，你这么一想我就回忆起来了。 那个旋律也是很经典的旋律， 是 欧 博 的旋律， 是嗯，很少人能够逃过那个音乐的那个魔法哈，立刻都会被他给感动到， 嗯， 所以呢，面对这么年纪这么高却创作这么丰富600多部的电影配乐，匪夷所思。 而且他最近好像有个欧洲的 tour， 是 听说明年1月会到那个莫斯科，然后会到德国，所以好像就是他的最后一个 tour 了。 是， 嗯， 他来过台湾，你参加过了吗？ 那 次 我没有去， 好可惜，好 可 惜。 听说很感动 哦，我非常感动，坐在台下，我几乎啊、哦，几乎每一首音乐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大师亲自在指挥。然后看见他那么精准的把他一个创作的精华都完全呈现的时候，因为觉得听过他的音乐，其实我们是非常 幸 福的。 幸福，对，真的。 听完了雷光下的分享之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作曲家侯世坚心目中最喜欢的电影配乐家究竟是谁。他的回答是： 我自己心中最欣赏的还是那个闫妮欧，对 啊，安尼奥·莫里科内， 对，还是他。我觉得他可以把一个简单的旋律或是一个东西处理的这么有巨大的力量。 是、 我看他每部片，我都会愧体啊，就是我真的很打从心里敬佩他，就 是 因为配乐做到后来，他到后来其实旋律这个东西。他有没有办法动人，他用什么方式去表现他，然后他在电影里面能不能刚好在那个位置，就是能够很棒的去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其实都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是是， 对、那我觉得他有那种就是传统作曲家想要稳固的那个旋律的那个价值， 是 对，可是他其实也很敢去尝试不同类型，给他赋予不同的一个风格出来。 是， 对，所以我如果要提他，我心目中的第一位应该就是他。 是，而且他最大本事，他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古怪的乐器，呈现出各种不同奇特的声响。 他那些声响其实又呈现出来，让你不会觉得他是为了怪而怪， 是 为了比如说为了堆叠而堆叠，为了大声而大声，为了特别而特别，或者是有些作曲家他其实风格就很固定了 啊，哈哈， 就是你大概就知道他就是那个样子。 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他的不可预期性反而是他个人的魅力了。 我觉得他是很有魅力的。 对， 就是说你现在你如果20年前问我，我可以讲出一大堆配乐家，可是经过这20年后你回想，你说我第一位心目中的第一位可能还是他。 的，我想所有的听众呢，听到最后黄昏三镖客这样这种各种金铁交鸣的声响的时候，一定会被莫尼克南这样的一个声音跟音乐的处理呢，完全给完全的慑服住了。但是除了乐器这么古怪之外呢，你也很难忽略他对旋律上的掌握，尤其是呢，他就是这么有本事，可以给我们一听呢就舍不得离开的旋律。 对，我觉得那是在追寻的一个目标了。 是哪部作品是你最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当然很多人都会讲《新天堂乐园》之类的，可是啊、我必须讲两个，就是在他教会里面那部那个里面的配乐是让我整个鸡皮疙瘩了。 一个是 Gabriel Obel、 那个太厉害了。 是、 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海上钢琴家 是。 那个男主角在看着女主角望着、 Playing Love 这首歌曲 在 弹钢琴录音的时候那一段， 因为那个是那个是我们做音乐，尤其是我自己感觉是通，那是很私密的状态。就是我们是真的会看那个事情就这样弹出来，其实那不是在弹，那就是像我的，就是其实在把它让它发生而已。然后你其实心思并没有在你谈什么东西上，你的心思整个是在看你关注的那件事情上， 你进入的那个状态之中。 对，这个是我可能小时候我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候，或是我在观看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所以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已经受不了了，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作曲家或者说这个导演他是真的了解这个状态，真的知道说在那个状态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一次他没有办法再重复了，然后他就是最好的状态。 是， 对， 那就是所谓的绝唱啊、 对，绝唱只能这样讲，他就是绝唱。那个 moment 就是说你 再也不会有了， 你那个留下来的东西就只留在那一刻， 是， 就只留在那一刻，他不会再重复发生了。 是、 那其他人可能来讲就是在录音就好，在怎样就好，就不是那一回事。那我自己是做配乐的，我自己有过那种状态，然后我自己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对我心里的撞击是说，哦，原来别人也了解这件事情，别人也在做这件事情，或者说那个撞击是很大的。 我每一回在介绍经典电影音乐的时候，我都常常会举这一段，因为里面它所实际的描写是真正的是意义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录音效果而已。 对对对， 也不只是一个眼睛看见一个朦胧的女孩在对着窗子梳头发的那个神情。那里面的就是像侯志坚刚才所讲的，把一个创作者的那种心灵化学的一些变化都清楚的交代呈现出来。 对，没错。